心到底被什么蛊惑，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，看桃花

只要做得对，不管有没有人陪，不管 问天问地，只要问心无愧。来自成龙大哥的《问心无愧》啊，这首歌，嗯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成龙大哥的戏，但是，成龙大哥的这个歌曲风格呢，也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，就像他演的这些角色一样，都是英雄本人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戴爱玲的《对的人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另外呢，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里面有红码头的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大家可以尽情的选购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戴爱玲的《对的人》。 各自心上不觉与爱的好，谢谢你的关照，我一切都好，一个人不算困。 这首歌是来自戴爱玲的《对的人》，有时候觉得歌名其实蛮有意思的。戴爱玲有一首《对的人》，萧亚轩有一首《错的人》，虽然是讲述了不同的故事，但是歌曲的这个风格还是很不错的，听起来呢也让人觉得很舒服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李代沫的《我的歌声你》。

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，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 好的，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。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张宇的《给你们》，是一位叫做温柔不是我的范儿点播的歌曲。他说要点一首张宇演唱的《给你们》啊。刚刚由于这个广告的原因呢，所以播放的有点延迟，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了吗？这首张宇的《给你们》来送给你。好的，继续听到的是筷子兄弟的《老男孩》。 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

嗯，那么这首歌呢，也是我第一次听到，也是我第一次听这个范冰冰的歌曲。之前有看过她演的戏，但是却不知道她还会唱歌。听到这首《飞鸟》，觉得还行，也还不错。虽然说没有戏那么的让人感觉到惊艳啊，但也还是很不错的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《阴天》。 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，爱恨情欲里的一点锚点，呼之欲出那么明显。女孩，统统让到一边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。若想真明白，真要好几年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成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。 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《阴天》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。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萧敬腾的《海鱼恋》，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快乐的一天。好的，今天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，接下来会是由我们的帅哥主持人慕言来为大家主持音乐留声机啊。请大家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。我们将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轻轻托出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扬亮界，好美丽。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精神沸腾好活力。哦哦哦， 下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清醒。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季节陪伴好